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在此来共同的学习，并且透过这个课程来更明白你对男人女人在教会当中的心意。 这是 也看见你是不偏爱人的神，你爱人就赐下恩典，无论是在赐下恩典在我们当中，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一段的课程有所领受，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 好， 好，我们今天是第三课。第三课是，应该是第四次。那第三课主要是要讲第三章，就是变革与重复。那这一段的在那个我们参考书上面，其实主要就是在讲福音书上面耶稣对男人跟女人，然后特别他在这一个章节里面描述了许多对女性的一些耶稣对女性的一些互动。那我们分成几段来看。那这个阿丹帮我们整理的讲义分成三段，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前面的第一个。他提出来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时常会不自觉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提到的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形象创造神来回报他。我们用我们的概念去想象，或者是说去创造一个神，就是跟我们一样的神。那当然书上特别提到说，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可能会更是如此。我们会认为耶稣的想法或就是人的想法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忘记耶稣基督他是虽然他是人，但是他也是神，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那种误，把上帝跟人的看法是一样。所以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他们的基督论很简单，耶稣不过和我们一样。因此我们在看待许多事情上面，我们会认为耶稣也是跟我们一样，但是耶稣不是只是一般的人，他没有罪也没有犯罪。所以他提到在支持女性的方面，耶稣并没有输给任何人，其实也不能说输给任何人。耶稣他对待女性的方式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方式，而不是根据所谓的传统的观念或者是人的看法。那他这里课本上面作者提到他写的一个叫做为让女性安守本分，那这所谓的安守本分其实就是人定义出来的什么是本分。但是那个本分呢，其实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在前一个章节其实有提到到底上帝创造女性的心意是什么，跟所谓我们认知的本分是什么，其实是有一段的落差。但他在这边他对女性的支持也不意味着反对男性，或者是说反对性别当中的差异，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就是支持女性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反对男性。这个跟现行的所谓的女权主义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谓女权它可能是支持女性，可是它某一个部分是打压男性，所以它会有一个有点像是女生要取代男生。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如此，它不是要让女性取代男性，而是 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各自有各自的恩赐。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说，耶稣肯定女性的价值，并乐意从他们至关重要的服事当中受益。然后我继续第二段，耶稣不只服事女性，他也允许女性来服事他。这个我们在福音书上面其实常常看见，耶稣有服事女性，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耶稣医治我们路加福音熟悉的他有18年直不起腰的女人，还有血肉的妇人，还有西利尼人妇人，就是那个很有信心的妇人，他说就是狗也是吃桌子底下的碎渣子。对，所以耶稣服侍了女人，那耶稣也受女人的服侍。如我们就是在传福音，在福音书里面每一章都有讲到的高耶稣的玛利亚，或者是财物的供给，或者是食物的供给，这一些都是耶稣受女性的服侍。所以后面有一个思想，就是谁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谁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谁第一个看见耶稣，对，就是玛利亚，因为她就是在那个当中。那这一些事情其实有一个根本的设想，就是女性有巨大的价值和目的。例如她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她看见耶稣的复活，那也有另外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是谁？也是玛丽。对，因为她要生耶稣，对不对？所以她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和目的。那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称女性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把女性跟男性放在同一个属灵层面。那这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十八年直不起腰的那个女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她，所以这个过程，这个东西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很知道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是非常有一些冲突啦，因为当时的状况就是都以男性为主，那甚至女性会被视为是一种附属品或者是一种财物。对，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服侍女性，他也受女性的服侍，而且他也把女性在属灵层面提到跟男性一样。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用我们的话语来讲，也许是某一种程度的所谓叫做平权吧，在属灵上面来说，但其实不是，实际上我们在运用上面就是说好像都要对等一比一的做，但是在属灵层面上，耶稣对待男性女性在属灵的层面上面，我们都是人，并且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他所看待我们的在属灵上面是一致的。耶稣尊敬女性，也重视女性，尊重女性，也乐意受益于他们，并以各种方式将他们纳入自己的服事当中。好的，这个是事工，就是变革的服事跟事工。那这个我自己在读起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熟悉耶稣对待女性的一些事情上面。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吗？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往下继续看下去，跟看下去。耶稣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女性，这与神当初对男性领导地位设计是一致的。为了要创造模式保持一致，耶稣对女性的变革式态度，并不是将神为男性设计、为男性设计的责任赋予他们。耶稣遵循上帝创造秩序，尊重女性，不是照人的想法。这一段读起来，大家就是在我一开始开头上面有讲的，就是说，不是把男性该负的责任，或者是男性本身有的目的，变成是女性。耶稣遵行上帝的创造秩序并尊重女性，不是照人的想法。如果不是照人的想法，其实就是照什么？照上帝的心意。所以人的想法，也许我们会自认某一种程度，这个叫做公平，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才是合理。可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点被这个世界的教导，或者是其他的教育，会让我们 误解了。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去出，从圣经的基础去出发。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创造秩序，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尊重女性。耶稣以反主流的方式尊重女性，反主流就是不是用一般的方式，不是用世界认同的方式。例如他，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过去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的时空背景，他们并不是就是他们以把女性看为是附属品的这种方式是一个主流。那耶稣不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女性。耶稣当时的所谓的拉比，他们不太跟 女性有所沟通，有所交流，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听他们说话，耶稣服侍他们，耶稣也受他们服侍，但却不会拒绝他从犹太旧约背景中继承的基本原则和模式。这个是在说，虽然耶稣不照着主流，不照着所谓的传统来做对待女性的任何事情，可是这并不是说耶稣要做一个很奇怪的一些突破。因为我们也知道，耶稣来不是为了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以成全律法来讲，他其实某一种程度对这一些以色列人来说，耶稣其实是所谓遵循传统，而不是为了要就是符合他们。那主流就是大家所认同的标准，这不见得是上帝的心意。主流往往抵触上帝的心意，我们基督徒太容易把主流视为上帝的心意。这个很常见的，在我们过去讨论的同性恋的议题，同性恋的议题，我们都很知道现在的主流状况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接纳，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让他们好像要扩权，让他们好像更加的合理化。我们不再讨论这是罪，我们就是接纳，我们要给他们爱，都是讲这一些。但是这一些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我们很明显知道它是抵触上帝的心意。那对待女性的方式也是如此。那过去传统的是打压的，被女性被打压。那直到现在，也许有一些女权的活动，那她可能有一些跨越了，把 本来属于男性的责任或目的，女性去夺取了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一些其实主流不见得是上帝的心意，这也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要回到所谓的上帝的创造秩序来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书上提到说，有些人反对这种推理，他指出耶稣只呼召犹太男性做使徒，那依照这个逻辑，只有犹太人可以做领袖。这个逻辑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怪啊，因为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常也常常看见有许多的例子，或者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犹太人这样。他说有使徒们的犹太人身份与救赎历史上有一个特定时刻，而他们的男性身份则不是。男性身份从创造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身份就一直不改变，但是犹太人的身份就是所谓上帝选民的身份。我们知道从旧约一开始，上帝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到新约，我们熟悉的保罗提到的按照血统的犹太人在救赎历史的角色，如今成为真以色列人。何为真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这一个由我来念。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其实我们看见所谓的真犹太人跟过去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是有所区别，有所不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在讲说这个逻辑的错误。可是我自己是认为这个是还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熟悉圣经的一些教导，其实这一些是蛮明显的。上帝的使命不再限于有以色列血统的人，这里大家应该都可以认同是如此。然而男人女人的区别关乎创造秩序，这秩序在新创造，所谓就是救赎，或者是说在新约当中并没有推翻，耶稣来并没有推翻这个创造秩序，反而是更加坚定。耶稣说我们是基督跟教会心腹，对吗？所以这个是就是刚刚提到的。那我们翻到后面，耶稣是男性，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女性，可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女性，不要忽略了男性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如耶稣就是一个男性，再来耶稣的使徒也都是男性。那很明显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接续犹大做使徒的，他是从男性当中挑选出来。所以这个跟我们上一课提到的所谓公开的领导的，我们都是就是是以男性当中为选择。那过去的如先知，一些公开的先知、祭司、君王都是男性，这个我们在上一课有特别提到，就是当中有一些是女性，可是其实在那个是女性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那种公众性的。那有君王的，也有一个女性的君王，可是当初那个女性的君王，我记得约约还有提到那个名字，我现在也忘记那个名字啊。 不是不是， 是 什么亚拉利亚，亚亚亚，对，那个是因为他有点有篡位的篡位，然后结果他成为以色列王，但是后来也是成为一个灾难这样。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往前推，作为人类的代表，亚当，他也是男性，对吗？所以很多的时候，然后耶稣对赎罪来说，赎罪祭来说，所以他也是男性，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赎罪的时候都是用什么公山羊、公牛，或者是类似这种模式，我们都可以看见男性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责任，有一个目的。对，所以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很多的是女性的部分，对，那耶稣降临拯救男性，也拯救你女性，但当他以男性的身份降临的时候，完全体现真正男性本色到底是什么，拯救、保护、又一个拯救，那个拯救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解救，在书上是解救，那带领、教导及服侍，在履行男人职分之中，耶稣并不抹灭女性的尊严，反而帮助女性活出他们的职分。 OK， 因此耶稣尊重女性，并让他们有权参与服侍，但同时只选择男性来担任有权柄的职分，这完全是有道理的。好，这一本书其实第三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就是耶稣如何对待女性，或者是说耶稣受女性的服侍。那耶稣从那个传统当中，他做了一些突破性，在当时会认为是一种突破性的改变，当时的文化背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在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所寻求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眼光。那他在当中也后面有一小段的篇幅提到说，男性的耶稣是男性，这是一个耶稣是男性，那他解释了许多耶稣为何是男性，那耶稣为什么在这个男性的角色当中所扮演的是什么，那所以男性在教会当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刚刚提到的。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第三章，那大家如果有读这一章节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几段有需要讨论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回到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上礼拜在讨论的，我觉得大家还没有讨论完，就是男人当头这件事情。那上礼拜我们讨论到的是，就是如果男人很弱，在教会当中，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上礼拜好像讨论的不够多，所以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男人很弱，那教会女性女人的恩赐很好，所以他。我们就让女性来带领，这个我们或者是说让女性上讲台讲道，这个、跟我们的任性标准的确是有所抵触，但我们也真知道有许多教会是真的也是如此这样在行，但对新妇来说，我们很明显知道说这个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但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里当中，丈夫跟妻子在家里的时候，我们 在我们的教导也是丈夫必须当头。那如果这个丈夫在各样的能力上面就是比较软弱，那他不做，那家里就会一团混乱，那妻子的角色该如何扮演？或者是说妻子就应该接手做吗？大家有遇到或者是有对于这种有想法吗？或者是妻子的想法比较多，男性变成是就变成是一个跟随 follow， 变成是妻子是主要发号施令的，然后先生就配合吧，反正为了家庭和谐。我觉得这还蛮常出现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看见。对，那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会有什么看法吗？或者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或者是说妻子的要求比较高，他的就是对于混乱的容忍度比较低，然后 标准比较高。 对对对对，标准比较高，然后很自然的就会变成你应该要这样那样这样，那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是次序会有点颠倒。那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就是有点颠倒了吧，就是男性的带头，或者是说男性在这样的丈夫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带头，或者是男性带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丈夫带头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男性、女性总有一方是比较强势的，这个不关乎信仰，是有一方比较强势，所以应该要来理解的是带头的定义到底要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变比较强势的本来是女性，要变成男性比较强势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其实应该不是？ 对，所以我们一直提到的丈夫带头、丈夫当头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就是讲讲看自己认知的丈夫带头，到底带头是什么？当头是什么意思？那女生可以分享说，那你期望的当头是什么？丈夫当头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对？我们刚刚千龙提到的说所谓强势，我想应该不是所谓的强势，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觉得不是，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就很强势就是代表他当头。 我举个例子好，我举我们家的例子好，因为其实对我们家来讲，亚伦是相对强势的那个。那我认为带头并不是指说你男人要在家大包大，就是你各样都是要男生去决定所有的事情。那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做出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在来教会参加团契、参加线上的课程之后，会变成是由男性做出决定。就是说，像我们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是，是我们能结束主日我们就回家， 嗯， 吃完饭就回家，然后甚至没有团契。但是就是因着来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是做出改变，是我们要留下来团契。那小孩子也是跟我们的妻子也是因为这个决定，我们才留下来，然后才会去 就是头后面才变相。所以我觉得带头并不是只是说你要做出所有的决定，那所有的人都要听你的，应该是尤其是在教会上，就是在认识上帝这个方面，你要去做出很明确的决定，就是你要带你的孩子跟你的妻子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才是书中带头要讲的。我讲太熟了。对，我觉得是这样。可是其实在家里很多决定是由亚伦决定的，就是一些家里的事情，那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意见。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好 ，OK。还有呢？还有大家有其他想法？就是丈夫带头，或者是妻子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啊，你期待的，或者是你认知丈夫带头应该是如何？或者是孩子们可以分享所谓的爸爸带头应该要是什么样？那我先讲我自己认为的，我觉得我自己看见的就是说，带头不见得是您刚郑姐提到，不见得是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决定，也不见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照你的，也不是说你什么都要做，而是丈夫带头应该是要决定出你家里的一些次序。这也跟我自己在这里学习，我自己在这里领受，我们总是会看见一些次序，然后从这个次序当中，当我们定出次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那对于孩子，对于家里的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把次序抓出来。那当然带头你必须要负责有一些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那妻子的角色也是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提醒你的丈夫，你现在你定出来这样，你应该提醒他，你现在应该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吧。对，就是做一个帮助，做一个提醒的角色，这是我自己的认知。那大家有其他的想法？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里面有那个男性的本色，拯救、保护、解救、带领、教导，这个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如此。那当然不是说教导，就是你在家，我是说在家里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男性是主要的公开的带领跟教导。那在家里，当然妈妈教导小孩，这我们应该不会误解说哦，不，你应该是爸爸要教导，应该不是这样吧？哦，所以大家要有一些区别。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公开的带领、公开的教导。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男性作为主要的角色。对。好，还有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次是第四章，大家要记得要看书，最好可以把书当中的有一些，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可以讨论，想要讨论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那由我来结束。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一个章节当中看见，再一次看见你对男性女性的一个责任与目的。主，求你就教导我们该如何在教导我们弟兄在教会在家中如何当头。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用圣经的眼光来看待妻子、看待姐妹、看待女性。主，也求你 将这样的恩典放在这个教会当中，使我们更加明白男人女人在教会当中你的心意为何，也帮助我们等一下教会等一下的主日敬拜，特别也为着我们等一下的现实，主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帮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不是要我们盯选我们自己的。